猴子和鹿。有一天，猴子碰见了梅花鹿，他们俩都说自己的本领大，说着说着吵起架来了，最后决定来一次比赛。他们看见松鼠在树上吃果子，就请松鼠当裁判员。松鼠说：好啊，你们谁先拿到我这果子，就是谁的本领大。猴子听了，连忙爬上树去，从松鼠那儿接过果子，高兴地乱蹦乱跳，喊着：胜利了，胜利了。梅花鹿不服气说：咱们再来比赛一次。他们看见野马在草地上吃草，就请野马当裁判员。野马说：好啊，你们谁先跑到那边山脚下，就是谁的本领大。梅花鹿听了，撒开四条腿就跑，一会儿就跑到了。猴子一蹦一跳的，怎么也赶不上。梅花鹿高兴地摇头晃脑：胜利了，胜利了。这回猴子又不服气了，他说：第一次比赛我胜利，我的本领大。梅花鹿说：第二次比赛我胜利，我的本领大。他们又吵起来了。这时候正好老熊来了，想了一想说：你们还是再比赛一次吧，我来当裁判员。你们瞧，小河对面有棵桃树，谁先摘到桃子，就是谁的本领大。预备起。跑起路来当然是梅花鹿来得快，得得得，一眨眼就把猴子扔在后面了。他一直跑到小河边，只一跳就跳过了小河，向桃树跑去。猴子在后面紧紧追赶，跑呀跑呀，好容易才跑到小河边，可是他跳不过去，心里干着急。梅花鹿呢，早就站在桃树底下了，可是这棵桃树长得很高，它伸长脖子跳了又跳，还是摘不到桃子，它也干着急呢。猴子看看自己过不了河，梅花鹿过了河，可是摘不到桃子，就喊了起来：梅花鹿，你快回来，你来驮我过河，咱们一起去摘桃子。梅花鹿听了心想：对呀，我跟猴子一起摘桃子，准能把桃子摘下来。他赶紧往回跑，驮了猴子跳过小河，飞快地向桃树跑去。他们来到树下，猴子轻轻一跳，就从梅花鹿的背上跳上了树。他攀着树枝，很快摘到了桃子。猴子和梅花鹿把桃子交给了老熊，老熊笑眯眯地说：现在你们明白了吧？你们两个都有本领，可是一合起来，本领就更大。猴子和梅花鹿听了老熊的话，都觉得很对，以后不再吵了，他们成了互相帮助的好朋友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